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斟酌着怎么说比较合适。 我没觉得崔家航喜欢我，非要说的话，我只感觉到他可能对我有好感。退一万步，一念，即便他喜欢的是我，那又怎样？他不是我男朋友，谁都有资格去追他。不能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你就要背负不必要的负罪感吧。 程一念的表情看起来像是要哭了，周迷看着他，却笑一声。 什么呀，你最近对我这么疏远，原来就是为了这件事。 可我很不磊落，我告诉崔家航说你在谈恋爱，想让他断绝对你的心思。 虽然算不上是恋爱，但性质也没什么差别，你这么说也没错。 然而程一念越发不能释怀。 好，如果我告诉你我最初的动机是因为听说他是北城户口，我很想在北城立足，可是我真的好累，我烦透了。 他真的哭了出来。周迷看着他走进去，搂住他肩膀。 我们认识有5年了吧？ 程一念点头。实话实说，周迷并不觉得自己跟程一念十分默契，但有一种朋友，哪怕并非心灵共鸣，长久陪伴也足够建立深厚情谊。他和程一念应当属于后者。顾斐斐倒是和他有部分精神相似，可顾斐斐一个一生放纵爱自由的性格从来飘忽不定。他半夜痛经醒了，去帮忙烧开水的人还是一直在身边的程一念。 认识这么久，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有多护短吗？说动机没什么意义，要看结果。你只告诉我，现在你喜欢崔家航吗？你觉得他也喜欢你吗？ 程一念泪眼朦胧的连点了两下头。 我不觉得功利一点是什么坏事，如果我告诉你我正在做的事比你还糟糕得多，说不定你还会觉得我很恶心。 我才不会。 程一念偏头看他。 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。 羡慕我？我才羡慕你，你是我最向往的那一种成长路线。 程一念转头看他，好像在判断他这话是不是真心话。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妈妈的事吗？我现在跟她在做一样的傻事。 程一念一愣。 所以我说算不上恋爱，包养、情妇，大概这个意思。 你别这么说自己。 那你也别这么说你自己。据我跟崔家航共事的经验，他人真的很不错。或许崔家航就是你的一期一会。 程一念眼泪一时又涌出来。 我总觉得自己是抢走了你的一个可能性。 不是，崔家航不是我的可能性。一念，你答应我，好好经营这段感情，不要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。 好，那你呢？你保护好自己啊。 我不会往前车之鉴的老路上走。 周迷回屋去，拿了几张纸巾递给程一念。程一念擦过眼泪，擤干净鼻涕，情绪渐渐稳定下来，又开口： 啊，还有件事。 你说。 我可能要搬出去了。 周迷明白，他可能是要跟崔家航一起去住，点点头。 什么时候？正好我也准备找个离公司更近一点的房子。 可能就下个月。 那我们下个月不续租了。 话音落下，他们同时觉得惆怅。读书时两人虽然不是同系，但是住同一个宿舍，那时候一起上公选课，一起去澡堂洗澡，去开水房打水，互相给对方从食堂带饭，从毕业至今又一直合租，下班后一起做饭，一起追剧，周末一起去宜家添置一点小物件。周迷心里将这里视之为自己最后的心理屏障，是现实支点，一旦回了这里，就意味着从不属于自己的浮华中落地。他有种恐慌感，以后是否离那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越来越近，也是否意味着更一步接近幻灭。周迷要找房子的事，谭燕西还是知道了。周末两人在谭燕西的公寓碰面，聊起这事儿。 这有什么好想的？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。 不要。 你不就是担心宋满吗？可以叫宋满去姚妈那儿，姚妈帮忙照顾。 我不跟你聊了，你越说越离谱，我还是自己找吧。 哎，好好好。 谭燕西一把将他又蹬回来按在沙发上。 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宋满学校附近我还真有套房。 谭公子，孩子还没有，学区房倒已经买好了。 最早也不是学区房，当时的开发商呢，为了还我的人情，送了我一套，那个时候价格低得很，就是款项结清后的一个天头，谁想到如今翻了20倍都不止。 你听听，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 都装修好了的，两室一厅，你需要就拿去住。 我租行吗？ 哎，你查查那儿现在租房市价多少。 周迷拿出手机当场查了查，查完气焰顿消。 我还是另找地方吧。 谭燕西笑了，捏他脸颊。 周小姐，接受我一点好意就这么难？哎，我给你房租打折好不好？ 他往他手机屏幕上瞥了一眼那整租的价格。 啊，我看看啊，离学校近，啊，吵，打7折。离交通干道近，更吵，打7折。风水不好，再打7折。 南北通透的房子，他说风水不好。周迷伏在他肩头，笑得停不下来。 泡水电吗？物业呢？ 别得寸进尺啊。 谭燕西转头亲他一下。 你看，往后呢，我去你那儿偶尔蹭蹭饭，也当是你交房租了。嗯。 我第一次知道我的厨艺还这么值钱呢。 那不然你拿别的厂也行啊。 他挑眼打量他，语气又开始不正经。 周迷终究没去住谭燕西的那套房，他怕迟早得从那儿搬出来的，到时候拖泥带水的很难堪。他找了个中介，挺尽心尽力，还真的在他预算范围之内帮他找到了一套合适的，在他公司和宋满学校的中间位置。但正因为两边不靠，同样是老小区，价格还挺公道。周迷这回咬牙租了个两室，因为下半年宋满即将高三，两人作息互相打扰，到时候谁也别想休息好。周迷给谭燕西的说法是，同事的朋友恰好要转租，他觉得合适就接手了。谭燕西没发表什么意见。到六月，周迷应邀去给魏成帮忙，遇到了一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人。那天他全程陪同那几位法国贵宾，随做翻译，直到仪式结束后的宴会，魏成和那几位法国人一桌亲自招待。魏成自己就说得一口流利法语，他跟他们有些工作上的事情要洽谈，多多少少涉及些商务方面的敏感问题。周迷签的那些合同里没有保密条约，魏成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，就叫他可以自由活动了，开玩笑的开口： 我特意叫人给你留了座，赶紧去吧，不然回头谭三得找我算账，还真把你当苦力用啊。 周迷入座之前先去一趟洗手间，顺便补妆。好大一面镜子，镶一圈灯条，人照出来皮肤都显得好上三分。而就在这时候，镜子里人影一晃，周迷抬眼去看，顿了一下，来人也顿了一下，面上有淡淡的尴尬神色。明星都是有化妆间的，也有单独的客房，周迷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这儿。进来的人就是上回露露给他看过微博主页的那个小明星，叫做贺清婉，上一个跟过谭燕西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